时间19点整。 记忆，一种打破时间局限的插叙影像，牵引着时光荏苒的思想印记，记录眼中的点滴虹彩，印刻属于未来回忆的定格瞬间，主张你的个性路径。恰是晚间的怅然时段，呼吸声音世界中的随行氧气，锁定你的行车私家定制，这里是 FM 986。 欢迎致电摩尔龙。 我在南京要贷款。 我在深圳要贷款。 我在北京要贷款。 我在武汉要贷款。 我在成都要贷款。 摩尔龙贷款服务行业的引领者，已在全国五大区域落地，为个人和小微企业打造一站式对接直排正规金融机构的贷款服务平台，提供高效、快捷、低成本的金融服务。 相信改变未来，贷款代办服务热线5688-49。 我们的爱过了就不再回来。 欢迎收听快车道，大家好，我是飞，最好听的汽车广播节目尽在快车道 FM。 行情气象站，大家好，我是赫儿。 周末愉快，大家好，我是红城。 大家好，我是老车。 嗯，今天真挺愉快的啊！今天我们能看到十月份的豪华品牌的销量公布 排行榜公布，这是国内评的吗？ 就是咱们国内的销量， 中国市场的销量是吧？那我们就更应该好好的关注了。我先来关注一下第十一名。没有，其实它就是前十名，但是我觉得第十一名可以说一说，因为我没想到它是第十一。 嗯，一会儿再说吧。 PS, 哎，我说了， 说了，行。 我这种是属于什么肚子里尝不了二两香油的人，我就必须得说出来。 第十一名算 DS 吧，应该。 什么叫第十一名算 DS？ 它就是 DS。 还有其他的， 还有要有跟他抢第十一的 是吧？你 是 昨天带进 DS？、 我不知道。 没有，确实 DS 销量，我们希望他看到的提升、啊。 人能排到第十一已经很不容易了，我跟你说，真的。 嗯，加把劲啊！那行，我们来关注一下榜单，看看前十名都有谁。 好。 快车道，行情气象站，十一月豪华品牌销量排行榜。第十名，讴歌十月份销量1931辆。第九名，英菲尼迪十月份销量4608辆。第八名，林肯十月份销量6006辆。第七名，沃尔沃十月份销量11259辆。第六名，雷克萨斯十月份销量12896辆。第五名，捷豹路虎十月份销量13808辆。第四名，凯迪拉克十一月份销量16629辆。第三名，奔驰十一月份销量50813辆。第二名，宝马十月份销量55293辆。第一名，奥迪十一月份销量56208辆。 榜单关注完毕啊，我们从第十名开始往后说，往前说吧。 十一月份的讴歌卖了1931辆啊、 对，这排到了第十、其实这也不是很能想得到。 对于广汽讴歌来讲，他们应该是很高兴的。首先我看了两个事儿啊，第一件事呢，就是现在十一月的销量我们只能看到 CDX 单一车型。 对，他前一段时间上的那个 TLXL、 刚刚上，然后还没有考虑到现在已经进到销量的事儿。但是从 CDX 来看的话，我看在北京没有多大的优惠力度，只有10000元。 嗯， 就是从这个角度来看的话，我觉得这台车相对来说还挺坚挺的。 因为说句实话，广秋哥对于自己的产量和销量，现在对于他们来讲，他们的数据现在还看好的，因为已经要同比的话，应该是涨到了100%多， 嗯， 就是照去年是有所提升的。 嗯， 原因是因为去年卖的也是太一般了， 而且我觉得现在这个讴歌的车型，它新车国产化这件事儿是一个很需要快速去做的一件事。 我觉得明年到这个时候，广秋哥他们的工作人员应该也很开心，还能轻轻松松的拿到年终奖。 反正能排进第十，对讴歌来说已经不容易了， 因为就那么几个。 我们还是就是祝愿讴歌广汽讴歌还是在明年，就是18年， 它一定会 发力，一定要好一些。 明年有两台车， 对，两台车，然后它可能还要引进一台那个叫什么，突然在嘴边忘了，就是它因为现在已经有了两款了 ，CDX 加 TLS，RDX 国产， 对，然后那个再加 还有啊， 其他的一个那个。对，就你说的那个，好像我记得 明年中旬，RDX 国产。 对，这样的话，产品阵营就是进一步丰富了，都是国产了，然后它的价格会降下来。 而且我更看好那台 RDX， 因为 SUV 对于咱们国人还是 对、嗯，所以大家还是来小给它期待一下。 哎，从 TLXL 的这台车上面，你能不能反推到 RDX 上面的豪华感和乘坐感的这个感觉？ 我觉得应该是，首先它的开起来的区别应该不太大。别看它是台 SUV，整体感觉应该不会太大， 那动力系统应该是上 也不会，也不会差太多。我觉得它还不太会用， 还会上 2.4 吗？还不太会用 2.0T， 应该还是2.4，有可能会把北美的那台大功率的那台 V6 拿过来，可能缩一缩或者不缩，直接就放在车上，但这个可能性也不太大。所以我觉得就大家来，我们来期待 畅想吧，是吧？ 对， 好，第九名。 来看到的是英菲尼迪 Infinity 4000辆， 4608，好吗？那608哪去了？ 同比增长了14.8%。英菲尼迪在中国市场累计销量42585辆，同比增长15.4%。对于英菲尼迪来讲，虽然放缓，但是整体来说，我相信很多人也是应该可以拿到年终奖了。 嗯， 你今天怎么这么关心人家能不能拿年终奖？ 因为他想拿年终奖啊，这不年终了吗？得拿奖啊， 大哥。 这年底 谁不考虑点，谁还没有点小希望，万一实现了呢？我作为一个新人，我跟你们差了好几个月，我愿意先虚，我跟你炸。 他真的是一个新人，你知道吗？ 我拿不拿 想拿年终奖吗？对我们好点，我们的评估也是很有效的。 对，明天的节目就变成你的脱口秀啊。 那就换成我们俩拿不到年终奖了。 Infinity 其实今年应该不是特别好。这么说是、 怎么说呢，其实在第三集团吧，我们叫第三阵营也可以，像英菲尼迪啊，或者说像这种林肯啊，这样在里面。它其实它的发力有点慢，就是增速有点慢。 这相比林肯它肯定是慢的， 就是不温不火那种的。你要单一拿出它的车来说，是产品没问题，因为大家都开过英菲尼迪的车，其实还动力啊操控还是。 我就一句话放在这儿，它跟奔驰 Q50L 跟奔 C 有啥区别？ 那 不就差个牌子、 还是真有区别的。 发动机和变速箱不是 一样的，那东西一样归一样，组装到一起带来的感觉还是不一样。 那我问你另外一件事， QX30 跟 GLA 比、俩车大小也差不多，对吗？除了挡把不一样，还有哪儿不一样？你把机器盖子里边翻开，好多零部件统一都是配，而且关键是 QX30 还是进口的，卖的依然叫一个惨淡，为什么呀？ 那你说当年中国那个国内的一汽奔腾的 B50 跟马自达6有什么区别呢？ 差很多。哎， 哪儿差了呢？ 差很多啊。 哪儿？其实这个东西我们就是来举例，就是你看它的东西可能都是就是差不多， 马自达六开着可没有那么滋嘎响啊。 对啊，都是一样的，但是你这个东西组装到一起，它毕竟不是从同一条生产流水线上下来的东西，那还是有区别。 但我想说的一件事是什么，就是还是英菲尼迪的品牌力度不够。就我同样把我的一台车，我说保养费用英菲尼迪更便宜， QX30 还是进口，还能买台四驱，但是你要是 GLA 的话，你只能买到国产的版本，也就只能是一个两驱。我说买哪个？买奔驰。我当时我心里边，我说阿姨漂亮，我说再见，下次以后买车不用找我了。所以就是为什么？ 那就是说 人家阿姨就认可了，觉得 那我 就为你奔驰这个标品牌溢价能力，我觉得够。你那个大奇瑞我不买， 行吧，那我们就希望英菲尼迪在明年2018年在营销啊，在一些 别搞什么大滑雪大 party 了，整点实在的。 该搞还是要搞的。 啊，你去了？ 没有。 那你说你说什么叫别搞了？ 就因为没去成才还是？ 对呀、 啊， 还要搞，我都没去过，你想是不是、啊？ 行啊，这个先关注到这儿，还有8个品牌，我们休息一下，一会儿回来跟大家一一详解。 悬崖边，勇往直前，海阔天，近在眼前，为何不退缩？是信念，相信明天不会太远，许多的梦。 汽车行情，了解价格波动，观望出手，行情气象站为你指引车市走向，读懂行情。 欢迎回来啊，我们继续来关注榜单，榜单第八位的是林肯啊，林肯这个今年的势头还挺强劲的。 嗯，我们来也来关注一下毛裤衩。 这什么意思呢？ MKC 缩写为毛科物裤吃啊叉。 你能不能叫我们点好的？ 开玩笑，我跟你讲，如果今天真的这个叫火了，林肯得谢谢我。 嗯，林肯10月份的销量是6006辆。 恭喜林肯。 嗯，已经不错了。我觉得林肯今年在年底的时候动作还挺多的。我前两天看到一个 Cosmo 的时尚盛典，这个是林肯的车型全系做了赞助的。 没错。 对，就是艺人的这个用车呀、嗯、包括他那个前台的展示啊，都是林肯的车型。 然后我发现很多艺人这个拍照特别不专业，你知道吗？我前两天看微博了，有些离车可远了、嗯、恨不得那个车就像能蹭着他似的。 他可能也怕车蹭掉漆赔不起。 就是但是我看另外几个大牌艺人就特别的就得体，他们 因为他们赔得起。我这么说你明白了吗？ 啊，那理解了。 也没有了、就是、 小三线的就离车特别远，你看一线大牌都跟车离特别近、而且丝毫不担心、 这有的时候这个时尚盛典的一些拍照需求吧，这个也是跟主办方的要求不太一样，有一个位置的占定的问题。 我问问二位啊，如果我们参加这种时尚盛典、嗯、你们要跟车拍照的话，你们采取怎么拍照的方式？ 45度角啊， 对，大概都是那块儿。你会跟车有什么互动吗？ 不会。 那个怎么拍我不知道，拍他我拍过一回。 哦、 嗯、啊，那是在成都，是大众的辉腾、 嗯、 作为这个礼宾用车。 辉长腾、 嗯、 啊，当时我记得有什么那个同不那个， 你是拍别人还是被人拍？ 拍别人。啊， 你觉得拍老车是为了啥？ 拍别人、 啊、 当时就是你说到这个艺人的问题、啊、就是突然间想到当时那些艺人下来之后的一些镜头、嗯、瞬间，那时候 都是懵懵的是吗？ 去，他们不懵，但是当时现场的有些人跟这个艺人的配合度比较低，他的一个小动作或者是比较不够熟练，不够这个专业的动作会让场面稍显尴尬， 就是这样。 我觉得是这样啊，咱们从展车说到了这个层面，因为在时尚活动上你碰到一款车，如果你艺人身上有商务代言是关于车的话，其实你跟拍车展车拍照并不合适， 不能太亲切。 对，所以他这个东西就有很多的原因在。 啊、那个突然想起那个主持人叫就挺有名的。 佟大为。 佟大为是演戏的， 不是佟大为， 叫什么？这什么大伟来着？吴大伟 啊，对，吴大伟， 就满嘴啊 ，biu biu biu English 那个。 他当时看了辉腾之后，他就绕着车好几圈。 哦， 他说这是辉腾吗？这是辉腾吗？他就当时特别兴奋那种感觉。 然后就拍出来照片特别， 当时这种感觉就让我印象比较深嘛，啊、就是近特别近的距离接触到。 明白了。 所以作为一个主持人，我下次我被拍的时候，哇！ 因为如果是主持人的话，不是，因为你想，如果是主持人的话，这个展车是或者说他礼宾用车是你工作当中的一部分，他是跟你有合作关系的，你当然要显出哇哦这种了。 明白了。 他就摆一套桑塔纳，你也得是哇哦。 就是宋要要是孙红雷身上背着一个长城代言，再看到这个大陆就不太好离太近。 对对对，这个东西是不一样的。 那是他为什么在那个路虎的发布会上说那么那个什么的话呢？ 那这真的那不知道， 咱们有点 看到没有 扯远了啊。 赫说的都是高素质艺人， 嗯，不是 咱还说说回这个林肯吧。林肯， 对，我说这个意思就是说林肯现在很注重在国内的一个营销， 对， 或者说对他现在在发力，而所以这就是刚才你说的英菲尼迪希望明年能超过林肯，这些我觉得不太可能，因为明年的林肯应该会更好。 林肯的市场费用做得很好，明年还有一款非常棒的车， 对， 那个领航员，很豪华，很豪华的一台车。 嗯， 然后而且好像就有小道消息，有人说林肯还要来冠名我们这么一档 fashion 的汽车节目， 嗯， 所以我觉得他明年市场会更好呢。 对，但这就是关于林肯的车辆的一个价格，如果他能够定位再准确一点，我相信这车会走得更好。 哦，你是说再便宜点呗？ 嗯，对。你看你非得说这么白， 那这样的话 多穷。 那我跟你讲，林肯这个牌子要是降价的话，那么我们这个节目就不要来冠名了。 这哦，冠完名再讲啊， 开玩笑， 冠完名再讲也不合适。 来，再来关注另外一个品牌，嗯， 好，沃尔沃，这不用，这是不用多说什么 的。哇哦， 对，这一下就上到了月销，十一月份的销量是11,259辆。 对，然后这也是 过万了。 全新上市的 XC 九零应该也会拉动他们的后续的销量，所以说沃尔沃今年应该会打得很漂亮， 嗯， 明年年初也会很棒。 对，会有一个比较大的飞跃吧。 我倒挺好奇他未来的 XC40 这张牌要怎么打，因为毕竟领克已经上了。 对，这个而且我觉得沃尔沃的新车投放应该再快一点 啊，这不很快了吗？ XC60 明年北京车展就是 XC40 应该是在中旬的时候， 嗯， XC40 就会上市。老车你怎么看 XC40 我想问。 不用担心，不用担心 啊， 跟领克不会 完全没有冲突， 我觉得不会蚕食掉的。 领克已经配置那么高了， 该买领克的买领克，该买 XC40 的买 XC40。 老车的意思可能就是他们两个体系不是特一样， 虽然它有很多地方都是一样的， 啊，这感觉就是我那个大姨，我大对那个大姨， 嗯， 我跟他说了那么多 QX30 的好，他还是买了奔驰。 对对对对， 是吗？ 就是喜欢的侧重点不一样。 对， 好吧，那恭喜沃尔沃拿到这个不错的销量， 嗯， 我们休息一下，回来之后我们关注剩下的一些豪华品牌，看看他们都卖的如何。 嗯，宁等一分不抢一秒，今天的你有没有做到呢？大家好，我是 Kelly 佳丽，特别提醒大家，车开得快并不能说明驾驶水准高，尤其是十字路口千万不要超车。关注汽车行情，了解价格波动，观望车潮，行情气象站为你指引车市走向，读懂行情。欢迎回来，我们继续来看榜单里边还值得说的，我觉得雷克萨斯嘛。 啊，my favorite， 那肯定的呀。 对，12,000， 我觉得这可以略过了，下一辆吧。 这没什么好说的，是吧？ 我不想让红城说。 为什么呀？ 啊。就他想说，我就不让他说。 哦，那我跟大家来预告一下吧。 就淘气 来，我们来下一辆品牌，来， 哎，不是，LCLLS 要上了，同期还会上一辆就顶级的雷克萨斯的这种 GT 跑车 LC。 嗯， 但是你说在这个豪华品牌上见到雷克萨斯，还是觉得哎， 怎么说？ 其实买雷克萨斯呢，我觉得也可能打个比喻吧。 啊， 像品一款红酒。吃一块蛋糕，就是我们可能它在独立于我们日常这种比较繁琐、比较中规中矩、循规蹈矩的之外的一种全新、一种尝试和接触。 他自己的节奏， 他有自己的小态度在里面。 对， 而且 确实是这样。 我一直觉得雷克萨斯不算一线豪华品牌，它属于对，它是二线的，这种感觉。 这个没问题，定位没问题，他们自己也接受。 嗯， 说他们可能也不是说要。当然了，销量的时候节节攀高，那是每个厂家都希望能看到的。 嗯， 但是他现在交出这份答卷，其实也是可以的。 其实我挺开心，就是他并没有到一线的那么高的销量，就是他反而这样，他会更强调自己身上的一些特质和性格。 嗯， 就像说现在你要是提到几样东西，大家会想到雷克萨斯，就是抹茶、茶道、匠心， 品红酒、抽雪茄，你觉得这些东西可能跟雷克萨斯能联系上？ 对，有些词就不是有些这个注释，或者说对这个品牌的一个诠释啊、标签，我们倒不用去太过。 我还是那句话哈、就是再能便宜点 对 更好。 没错，没错，没错。 这也是属于一个定位偏高的这么一个牌子。 嗯， 啊、 但是我倒是觉得雷克萨斯在明年，就是它今后的这个整个的竞争对手来看啊， 嗯， 应该会遇到比较强大的挑战。 谁呢？ 啊，都算上，都算上啊。他的这个其实他的对手还是有很强的实力的。 嗯， 我们有几个还没说呢，一会儿往下说的时候，我们边说边谈。 行吧，那我们就说说他的竞争对手捷豹路虎，同样有一些自己小调调的这种英国品牌。 对， 虽然被这个印度人收了，但是他还是英国品牌。 但是这个怎么说呢？捷豹路虎跟这个雷克萨斯整个调性是完全不一样了。就是你喜欢路虎，捷豹路虎的人，你不一定非得 是因为车型上面确实有很大的一个、 对出入。 喜欢路虎不会。但喜欢捷豹的，或许有一部分会重叠。 对， 嗯， 这是我对这两个 车的车系，你要仔细分的话、确实有很多是直接竞争关系的。 哦、 你像揽胜，直接对的就是那个 LX570，这都没问题。然后 那我还是买 LX570。 对，这就是说，但是你揽胜是作为很多男性朋友心中的一个梦。 那我觉得 我的车库里边要有一辆路虎。 如果你们把路虎要跟雷克萨斯比较的话、 啊， 我还觉得路虎应该跟凯迪拉克比较更合适一点。 怎么说呢？就像刚才、 这真是，如果说到豪华品牌，这就是三种不同的豪华。尤其是我路虎、凯迪拉克跟雷克萨斯这三个，你就区隔就很明显。 那这三个里边， 咱三个角， 那你们选吧。我选路虎， 我选雷克萨斯。 你选凯迪拉克吗？你肯定不选。 不选 你看看， 他选了捷豹。 他选了我要选，他为什么要选那什么？ 你可以跟他选 雷克萨斯啊。 你为什么不选雷克萨斯呢？ 我选了雷克萨斯。 啊、你为什么不选凯迪拉克呢？ 他肯定不选凯迪拉克呀。 就这几个， 其实他就是刚才那个大姨的那个完美的一个化身。 我会选择凯迪拉克，我喜欢凯迪拉克的车。 嗯。 但是他倒霉催，你让我跟凯迪拉克跟奔驰比，我都可能会选择凯迪拉克 啊，好吧。 但是你让凯迪拉克跟雷克萨斯比，你就撞枪口了，明白吗？ 我说实话，路虎跟雷克萨斯，我真的会有一个很难，有点难取舍，因为这两个品系是我不同的喜欢的点。 啊，就是你安静的时候，你想开雷克萨斯， 对， 躁动一点的时候， 就是雷克萨斯是一个相对来说比较优雅、比较滋的一款车。 哎， 那路虎对我来说，它是一个可以激发我这个。 另外一 野性一方面的一个车，所以我比较，而且我又喜欢大车，所以这个就挺难。 无人驾驶。 对，而且雷克萨斯如果我选的话，我也不会选择它的小车，我一定也会选择雷克萨斯的大车。 而且凯迪拉克，说到这个凯迪拉克，最吸引我的是它的性价比和它的对驾驶的这一块，我喜欢的是。 嗯。 所以大家侧重点不同吧，但是我们这么说，赫那句话说的对，他们都应该在用豪华品牌第二梯队。 对， 所以他们的竞争还挺激烈的。那么捷豹路虎两个人捆在一起，好，那也没卖过凯迪拉克，这一点上我挺好奇的一件事。 这确实是， 那或许是上汽通用， 因为价格不太一样，不太一样， 也对， 不太 一辆 ATS-L 现在都卖到20万了。 对对对，但是捷豹你看马上发布了，这是第二款国产车 XEL，对吧？ 嗯， 27，哎，多少钱来着？ 289, 28万到40多万，40万出点头，我记得是啊。 如果按照捷豹的打折力度，明年的这一时刻，我们看到它应该是在20-23万差不多。 对，所以说它的整个价格下来之后，我相信还是能够拉拢一批。 ATS-L、XEL，你选哪个？ 都是啊，可能会选捷豹吧。 可能会选宝马吧。 什么鬼。 好了，最后前三甲来跟大家公布一下。那么十一月份卖的最好的是奥迪，没问题，第二名是宝马，第三名是奔驰。 奥迪卖了这个56,208， 全都是50,000辆以上。 对， 然后有人在说今年的豪华品牌桂冠第一名会被谁拿走。 哎，我们来预测一下吧。赌咖啡的赌吗？ 赌啊， 节目最后记一点时间了。 可以啊。 来，你们先说 奔驰。 奔驰第一是吗？ 嗯， 就是 我其实也是想说是奔驰来着，但是呢，我就在奔驰跟奥迪之间很犹豫。 好了，不用说了，关麦吧。红城请两杯咖啡。 啊， 红城，你觉得谁会第一啊？ 我奥迪行吗？ 你看红城肯定压奥迪。 你做证人，我们谁赢都带你一杯行吗？ 哎，我每次我就这么被你们喂胖的，我跟 你 说， 给你买美式胖不了。这样啊，如果说奥迪的总销量在12月的时候超过奔驰。那么老车请咱俩喝。 嗯， 如果说奔驰最高，我请你俩喝。